每个礼拜日晚上6点到7点，我在世新电台 FM88.1 与你相见。大家好，欢迎收听尤瓦希尔特，我是主持人尤瓦。今天是2019的9月15日，这个礼拜呢是中秋连假，大家有没有去哪里玩啊？有没有大吃一顿烤肉的大餐呢？记得吃肉之余还是要多吃一点蔬菜啊，不然会必给的哦。那我觉得中秋节呢是属于我的假期，但其实说我没有放假，我都在打工，因为我是尤瓦嘛，对不对？大家到处都看得到我的存在。好啦，希望大家呢都可以有一个美好的中秋连假哦。明天就要就回到正常的轨道，要记得收收心。那在节目一开始呢，来听到这首法兰西多士来自告五人的歌曲，一起来欣赏吧。有你的信哎。欢迎来到影音信箱的单元。今天要介绍的电影呢，它应该还在院线上，它叫做《下半场》，是一部有关于篮球的电影哦。那在一开始呢，先来听听它的主题曲吧，来自顽童的《Jungle》。 环境阴飞猛兽操控覆盖天际，那铜墙铁壁丛林生活歼灭遭受掀起，恶魔带领人们死亡渐行，那战士勇敢的纹面矛与盾挡住我们面，那权力像是猎物加以诱惑让他们沦陷，那击溃宿敌就是这场战役人我的主线，截断自己主见谁吃下一秒是谁做主殿，为了谋生世人他开始寻回交际，那邪恶利用经营前那出轨机抓交替催眠思想朝拜邪灵刻下无盲标记，就是自主上位降临之前同时无法交替，你要喜欢的身材向谁跪拜 click click then you die， 你的枪口 you better watch your back， 速度要快不要回头看，我都找不到地方，没有人找的地方 long drive， 那是夜幕的最后的猎杀，此时是无恋升起引火的情 感，那个时候呢在看下半场这部电影的时候啊，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其实蛮嗨的，除了觉得他的这首歌的节奏很适合剧情之外呢，我自己 也超级喜欢听顽童的歌啦，所以大家应该会很常在我的节目当中听到顽童的歌，像上礼拜之前就有放过好几首了。那讲回到电影的本身呢，我记得这一首主题曲它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是在要比赛的时候，所以你看看他们要比赛的时候旁边一定坐满了观众嘛，观众一定是在那边声嘶力竭的要去帮忙加油，再搭配上这首歌的节奏就会觉得整个很搭，然后整个气势都有起来的感觉，就会那个画面感和整个澎湃的感觉都会营造出来。那也许这部电影还在院线上啊，所以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一下。那我们继续听这一首 Jungle 吧。给冠军奖项不必生态越掉的定律，划开你的韧带武器插进去，夺走你的积蓄，这是上天给的机遇，看着猎物死亡这是我最大的兴趣，抑郁中的危机敌人四处累积，我杀死了他我心中还是毫无回忆，别在路上想下一餐，不知不觉城墙击犯的下一餐，你犯了丛林法则你难逃这一关，如果这次没事想到这画面让你死尽在鸟里看，你要喜欢的身材向谁跪拜 click click then you die， 你的枪口 you better watch your back， 速度要快不要回头看，多的找不到地方，没有人找的地方 long drive， 天还算够晴朗，风有点强，光在我身上，我带着行李箱，一点盘缠和一个愿望，脚步踏在我的路上，不急也不缓，呼吸的顺畅，眼看有一座座高山挡住了前方，找不到方向，或许我紧张，天真把这一切想得太简单，我不懂退让，也不怕眼光，输就输给追求，接着再来一盘，我要飞，飞过温柔海洋，飞过万火冲山，飞过你眼眶，我要飞，想象。 掌声歌唱，为自己鼓掌。你这风 现在你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卢依晨的《飞》，那这首歌曲是由他全词曲创作的，我觉得蛮厉害的，而且这首歌听起来是蛮轻松自然，轻松就是比较轻松，然后而且歌词我觉得他写的也很好，就是有关于追梦的故事，做自己的故事，像是他在歌词里面有提到说，假设说我要飞超乎你的想象，我放声歌唱为自己鼓掌，就像我很久以前也应该不算很久以前啊，就是前几次节目中有提过的做自己，对，大家要记得对自己好一点，这样子你才会有更多的动力去完成更多自己想做的事情。 接下来你所要听到歌曲是来自棉花糖的二十二。 现在所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棉花糖的二十二。那同样我觉得跟前一首歌呢它也都是蛮励志的歌曲，就是有关于鼓励大家要去追求梦想。那但我觉得它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它在主歌的部分呢、啊、就有稍微有写出一些稍微比较负面的东西，比较没有说整首都是正面的。可是到了副歌，像你现在所听到这一段呢，就开始非常的我觉得就是会让人家听到起鸡皮疙瘩，像此时此刻的我就起鸡皮疙瘩了。就是他就会跟你说，那就飞吧，你的天马行空，反正眼泪就是故事的一开始，也是故事的结尾，眼泪它就是会存在的，自己的感动就是感动，故事的全剧中你陪我疯狂走过。所以我觉得这几首歌曲呢都蛮可以搭配下半场这部电影的，像是开头的那一首 Jungle， 它可以带起一个气氛，后面两首呢又可以讲述我们男主角他们在追梦的故事。那我们继续欣赏这首歌吧。 最样心情，最 power 的活力 ，FM 88.1世新调频广播电台 ，Fresh Radio Station。 引擎吹得起， 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刘以豪版本的有一种悲伤，敲碗敲很久的他的版本终于已经上线啦。那当然这是另外一部剧啦，我们就先不多说了。那今天要介绍的引擎吹得起的电影就是下半场啦。那今天一样呢不会太讲太多故事情节的部分，不会交代得太清楚，我会讲一些我比较有印象的片段。像是假如说在不是假设啦，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啊，就是两个兄弟俩，江同豪跟江秀宇，江秀宇是哥哥，江同豪是弟弟，他们就是妈妈很早就过世了，爸爸又都在外地工作，所以他们两个就是给他的亲戚照顾，然后他们自己这样慢慢的成长，到有一天他们终于真的忍不住了，没办法，觉得没办法在这个家庭待下去，所以他们就离家出走，到了秀宇他打工的地方。结果殊不知他们就是因为爱玩嘛，他们因为都是喜欢打篮球，所以他们在那个 那个餐厅的外面的空地打篮球，结果打一打就把自己反锁住，没办法进去店里面，结果他们就不小心触动了警铃，就被抓到警察局去了。然后我觉得后来这一段就是最蛮让人觉得揪心的，就是他们算兄弟俩就是吵架吗，就是正式开始分离过他们的生活。因为同好有一个很有名的学校的篮球校队的教练来找他，来想要找他一起就是加入球队，而那个教练只要弟弟不要哥哥，但是弟弟又不想，他很想要有这个机会想要加入球队，可是他又就是在哥哥和弟弟之间两难，你知道吗？可是他最后就是抛下了哥哥，然后弟弟就去了球队。那在那个画面最后一段，就是弟弟毅然决然的走，然后哥哥留在原地在那边哭。我觉得这一段让我蛮印象深刻的啦。那刚听完刘宇豪版本的《有一种悲伤》呢，相信所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老王乐队的《那些失眠的夜》，那些失眠的夜与难以忘怀的事。再来呢，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关于他们两个兄弟，就是后来弟弟先走了嘛，后来哥哥也被一个教练找走了，所以哥哥也加入了一个球队。可是那一个球队呢，就比较跟弟弟的球队相较起来，设备啊，还有教练，还有队友，他们的可能 level 就稍微再降低了一点点。而且这支球队是在当年，就是在他们比完 HBO 的时候就要解散的球队。所以呢，就是同好的话呢，他就会用，是秀宇，抱歉讲错了。哥哥的话呢，他就会用一种，他是最后一次可以打球的机会了，所以他就非常认真的加入这个团体，跟大家一起学习，一起成长。那反观弟弟的部分的话呢，他们的球队训练是非常严格的，所以，虽然这个训练的严格也没有让弟弟打退堂鼓，反而让他更加精进于自己的球技。对，那其实在看电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秀宇他会比较温暖嘛，跟弟弟比起来他会比较多感性的一些情绪在，所以会发现其实在电影里面会看到他很多跟人的互动，尤其是他跟可能有认识的游泳校队的女朋友的故事。对，那反观弟弟呢，他可能就比较像是自己一个人苦练，自己一个人慢慢的去练习，让自己变得更好这样子。对，那我觉得其实没有说比较好，因为我觉得其实这样的剧情的设计呢，也可以让他们的角色的个性更加明显，就可以看到秀宇其实是很在乎大家，很想照顾大家，让大家都好，一起好的感觉。那弟弟的话呢，就是想要自己更强，想要自己更厉害，想要比过别人这样子。对，那我们继续欣赏这首歌曲吧。下一首歌曲呢，我们再回来继续分享。 那在HBL 的竞赛当中呢，总决赛竟然就是哥哥和弟弟的球队要来做决赛啦，当然这就变成了所有球赛的最大的看点。那在比赛正式开始之前呢，他们兄弟的爸爸就在工地里面受伤了，而哥哥就要求弟弟要快点放弃比赛，快点去看医院，去医院看爸爸。但是弟弟他就拒绝了，因为他就是想要赢，他想要比赛。那就后来呢，比完赛的弟弟呢也赶到了医院看爸爸。那哥哥当然就很生气啊，他就把弟弟拖到了楼梯间，开始暴打一顿。暴打一顿之后呢，弟弟他就喊了一句，他就喊了一些话，他就说：“你继续打啊，你再打，你们队就赢了。”这种话。结果哥哥当然就是忍住，就没有再继续打下去了。然后等哥走了之后，弟弟留在原地抱头大哭，而且我觉得最也是一样很揪心的是，他边哭边喊说，就是留下来，什么不要走之类的这种话，就让我觉得哇，整个哇，他是什么不要走，然后回来呀、啊，就让人觉得说，他们明明就还是很珍惜彼此的感情，可是他现在却因为自己所处的环境是敌对的状态，而没办法好好的回到像以前那样这么和乐融融的状态。对，那我们现在你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这首歌曲叫做雨浪之间，是来自 Vest 和 Hazy 的歌曲，一起来先来欣赏吧。白色的心一瞬间看不清，就想抓住你离开了 着痛。 那在比赛到下半场的时候呢，弟弟和哥哥他们在就是刚好要争一颗球，就表示他们彼此都不想输。那弟弟呢，他就为了要得到球啊，就很暴力的就撞了哥哥，然后就让哥哥撞上了护栏。那哥哥就因为这样的受，就是有点受伤了，就暂时下场休息。那弟弟就在站在球场旁边站看着哥哥。那这个时候呢，弟弟就感觉在传达一些情绪给哥哥。那哥哥那个时候怎么回应的呢？秀宇啊，他就对弟弟比了一个大拇指，表示认同我没事的意思。我觉得在那个瞬间也是很令人感动的时刻，因为他们兄弟俩终于算是用另不同的方式终于和解了。那虽然说即使在这个球场上最后的赢家就只会有一个，但是在人生当中每一个人他都可以去得到属于自己的荣耀，因为每一个人本来专精的地方都不一样嘛。就像可能秀宇他未来会得到，可能我也不知道，我随便乱讲，可能他会得到更多有关于人的一些回馈跟一些成就。那弟弟呢，弟弟我就不知道了，想不到怎么讲。那这其实大部分这大概就是下半场主要在讲的一些故事情节，当然也不是故事情节啊，就是我比较有印象的片段。那希望大家呢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电影院支持一下这部国片，我觉得还蛮好看的啦。那下一首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米先生的《迷途》。 抚平生命的痛，驰骋灵魂的钟，你只能继续靠你自己的一切努力去活，黑暗里的未来，说吧，破掉的时代，你们怎么还在等待，在等待。 准备好了吗？欢迎进入 FM 八八点一世新调频广播电台。 影视面面观。 Have I known you 20 seconds or 20 years? Can I go where you go? Can we always be this close? Or ever and ever and on? Take me out and take me home. You're my lover. 下一首听到歌曲呢是来自泰勒斯的 Lover。 那今天影视面面观呢要介绍的比较特别，终于没有要再介绍电影小知识啦，今天来介绍知名的电影女演员，她叫做美丽许翠普。相信大家或许有些人对于这个名字很熟悉，但是或许你不认识她，可是我相信你看到她的脸你一定就会记得她了。那我自己对他很有印象的演出的电影呢，是假如说像穿着 Prada 的恶魔啊，跟安海瑟薇一起演的那一部，我就觉得是让我很印象深刻。那还有像是铁娘子柴契尔夫人，也是我蛮喜欢他的作品的。那他到底有发生什么故事呢？我们待会再回来继续介绍，一起来听这首 Lover 吧，来自泰勒斯。OK， 那像刚刚前面所提到的几部电影，像是穿着 Prada 的恶魔，其实这部电影我自己很喜欢，就是不管看几次都会觉得很新鲜吧，就是觉得看不腻，哈哈，就像那种就像港片一样，就是怎么看都看不腻，看几次都会觉得很喜欢。那美丽史翠普呢，也是让我觉得很喜欢的一个演员，尤其是她在穿着 Prada 的恶魔里面所饰演的 Miranda， 就是很有一种很坚强的女生的感觉。那其实可以发现啊，美丽史翠普她所饰演的很多部电影的 女主角其实几乎都有这一种特色，就是有点去颠覆别人的刻板印象，说好像主管就一定要是男生，你的政治人物，有名的政治人物一定要是男生吗？不一定。对，但是他从很久以前开始演戏的时候，从像是他做的第一部作品，好像是饰演一个就是小女孩在苦苦等待一个去战争的老公回来。那他那个时候就有说了，他觉得女生的给人家的印象不是只有可爱乖巧而已，而是，所以我觉得他就是我记得他在访问的时候，他也有说过，他不是，他与其说他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更可以说他是一个人性，就是人权的主义者。他希望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而不是因为你是男生、你是女生，还是你不管是什么性别，而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所以我觉得他就是用在他自己的演戏生涯当中，慢慢的去平复大家对于男生女生的刻板印象，慢慢的让女权慢慢的发展了出来，我觉得这是蛮厉害的一个部分。对，那今天可能不会介绍太多他的故事，我只会介绍一些我觉得他很厉害的地方这样子。对，那下一首听到的歌曲是 Lady Gaga 的 Telephone。接下来你所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蔡健雅还有 MC Hotdog 一起合作的歌曲，是 Easy Come Easy Go。 那刚说到我想讲一些有关于梅丽史翠普让我觉得很有印象的部分。那梅丽史翠普呢有说过，她的母亲呢是一个家庭主妇，她每天都在家里打条牌啊，但是她觉得她的母亲绝对可以胜任任何政治人物的那种角色。他是一个，他觉得他的母亲是一个非常特别非常厉害的一个人，但他却没有一个发光的机会。他妈妈跟他说，梅丽，你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梅丽他觉得这一句话就是世界上最美的称赞，最高的最高境界的赞美，对他来说，因为那是他妈妈对他说的话，你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其实我觉得这一点跟我觉得他的想法跟我蛮像的，因为我也觉得我妈妈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对，就是觉得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很有能力，然后照顾整个家庭这样。所以他除了在上班，他还要回家照顾我们每一个人，然后这样把我们带到这么短。对，所以觉得他很厉害。他常常跟我讲一句话，他之前常常跟我讲一句话，就是你要创造自己被利用的价值，你要让自己有让别人，你要让自己的能力充足到让别人会想要来找你，会想要用你。可是上了大学之后，可能经历了一些事情，他反而跟我说，不要创造别人伤害你的机会。我觉得就是蛮有趣的嘛，就是觉得这样的转变啦。但当然，时间在走，人就是会变嘛。对，那梅丽史翠普的话呢，我觉得她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演员。我觉得她就是演什么像什么，她会演活的那一个角色，好像就是她自己的故事一样。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她的作品，尤其是我今天一直提到穿着 Prada 恶魔，就是让我认识她的这一部电影，还有像是柴契尔夫人、铁娘子这部电影，我也觉得不错。那还有我接下来想看的电影是她也有演一部叫做《美味关系》，好像是跟厨房有关的，所以我也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找来看看。那今天就是介绍他的故事咯，一起继续欣赏这首歌曲，来自蔡健雅和 MC Hotdog。 你有何苦太可笑？ 的走掉。 大家好，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是不是觉得生活非常的烦闷呢？是不是对于未来充满了彷徨？是不是想找一个能够好好聆听你的故事的倾听者呢？欢迎来到充满心灵鸡汤的引人入胜。到引人入胜这个单元，那今天的单元呢一样比较特别，就是大概会分享一些我自己的故事啦。那今天主要想分享的，待会再讲好了。我们现在听这首歌曲，来自王蓝英的《恶作剧》，希望可以勾起你一些以前小时候的回忆啦，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吧。 我抱歉不能说明，我相信这爱情的定义，会发生也不一定，不温柔的清醒也许飘来好消息，一切新鲜有点冒险，请告诉我怎么走到终点，没有人了解，没有人像我和陌生人的爱恋，我想我会开始想念你，可是我刚刚才遇见了你，我怀疑这奇遇是恶作剧。我想我已慢慢喜欢你，因为我拥有爱情的勇气，我任性走。 有没有想起一些事情啊？抱歉，刚刚好像有点讲太大声了，你有吓到吗？抱歉，抱歉。那应该有想起来一些剧，对于一些某些剧的回忆吧。没错，就是《恶作剧之吻》。但我只是突然想到，想听听这一首歌曲，想跟大家分享而已。就突然想说，那不然放这一首歌曲好了。因为前阵子我也突然在 YouTube 的那个播放清单里面听到这首歌曲，就想好吧，那今天就当做节目里面让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顺便让大家稍微回忆一下我们小时候那个年代的偶像剧的主题曲啦。其实《恶作剧之吻》也是蛮好看的，我觉得吧。那我们继续欣赏这首歌曲吧。 我才发现悄悄你的双眼，没有人了解，没有人像我和陌生人的爱恋，我想我会开始想念你，可是我刚刚才遇见了你，我怀疑这奇遇只是个恶作剧。我想我已慢慢喜欢，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去看下半场这一部电影的由来吗？为什么会去看下半场这部电影？因为我以往我自己呢是本身跟运动是一个绝缘体，所以我不可能就是 平白无故会去看这一种这么热血，然后又是有关于运动、篮球运动的一部电影。那是因为我打工的地方的老板呢，会请我们整个公司的人去看电影，所以我才会去看，而且又一定要去看，所以想好吧，那就去看一下吧。就看一看就觉得还不错看，所以今天呢就来跟大家介绍这一部电影，就像前面所介绍的那些，来介绍好电影给大家看看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我自己是非常不喜欢运动的人，但其实但我有最喜欢的运动，我最喜欢的运动是游泳。我就是路上一条虫，水中一条龙。我等到游泳池的话，我就会变得很开心，然后我就会很开心一直游泳一直游泳一直游泳这样子。对，那今天主要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关于打工这件事情啊。我相信现在很多新生进来啊，应该会想着自己要不要打工，就是在那边犹豫还是怎样的。其实余浩我自己有蛮多经验可以分享的，那待会我们再继续来分享。我们现在听这首歌曲是来自郭采洁的《该忘了》。那其实像余蛙我自己在大一下学期大概今年三月的时候吧，就有去找了一份工作，然后做到现在也都还有在做，也没有打算辞职啊，就是想看看自己能耐到底到哪里，就是可以兼顾社团，兼顾电台，兼顾我的课业，然后又要兼顾打工，就看看自己的能耐到哪里，我可以承受到怎样的压力这样子。对，但其实我自己现在是在餐饮业，在一间美式餐厅。那之前的话呢，在高中要毕业的时候也有去餐饮业，在火锅店，在我老家那边火锅店打工。所以其实我对于餐饮服务业这部分其实已经蛮算驾轻就熟嘛，就是蛮习惯，就是蛮知道怎么跟客人应对这样子啦。对，但其实我就是想打工的朋友就觉得分享说，其实如果你没有一定要打工，你没有一定要赚生活费的话，其实真的我建议是不要去打工，因为打工真的会耗掉你非常多的时间，你会有非常多事情没办法去做，甚至是就是你一定跟朋友的相处时间就变少啦，然后你要做作业的时间就变少，就变成是你可以利用的时间都变得很零碎，你没有办法有一个很完整的时间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你如果可以接受这件事情的话，那当然你可以去打工。可是如果你没办法接受的话，那我觉得你可以再思考再犹豫一下。对，因为我觉得打工真的是一个跟学校是不同的环境，那是一个责任的，你不像在学校你可以摆烂，可是你在打工，你在职场上面呢，你就要对你的工作负责。对，没错。 先全不自觉爱到 双眼才看见我有多狼狈，爱到妥协到痛来还是无解，抱着你不让你飞，你是不断重演，我好累，爱到妥协也无法将故事再重写，你一下最后痛点，我躲在我的世界。 刚刚你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蔡依林的妥协。那刚刚说到其实我在餐饮服务业的部分其实还蛮有经验的，对，真的蛮有经验，这样加起来这一份打工跟上一份打工这样加起来应该算起来有一年的打工经验的，对啊，就还蛮久了。那在这期间呢，其实我也有去过民宿帮忙打扫过，就是做那种房务员，就是客人退房之后啊我们就进去整理，其实哇那个真的也是很累呢，就是你要把整个房间这样重新换过床单被单，然后还要吸地拖地，然后还要扫浴室，扫浴室会扫到整个整间要扫到干净溜溜这样子，就是就又是另外一种体验。那在大一的寒假的时候我又去做了一份工作，因为那时候原本想说在家好好休息，可是我妈就一直逼我去，也没有说逼我啦，就是跟我说你在家也没事做，那就出去帮忙啊，就出去赚钱打工啊，所以我就去了一间工厂。工厂欸，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过工厂打工过的经验，我觉得那一次打工是让我蛮印象深刻的，可能它会在我人生当中留下蛮大的一个印记，因为去工厂打工之后让我发现我真的是没办法在工厂打工的人，我没办法在工厂工作，因为他做的事情都是一样的，然后又是很吃劳力很吃体力的，所以我当然不是说我没有办法应付这样的工作，可是我可以做，可是我会做得很痛苦，不是因为他比较低等或是他的工作内容比较没有挑战性我就会觉得我不适合，而是我可能对自己的要求比较高，我会觉得我可以做到更多事情，我可以把我的能力发挥到更多的地方上面，所以我会觉得那个时候在工厂工作的时候，而且我还记得我是在洗发，就是有关于洗衣粉啊洗衣精洗发精那一类的工厂里面工作，然后有一次很好笑的是我在就是在网购要买洗衣精的时候，就看到我那一间工厂出包装的那一个包装出来的产品，我就看到就有点吓一跳，就说哇不要再看到了。对，我觉得这是一次蛮特别的打工经验啊。所以在这边还是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如果说你没有真的很需要赚钱的话，那真的不要去打工，因为打工真的会花掉你很多的时间，可能会让你失去掉很多东西。对，那如果任何问题当然也可以来问我，然后你有任何生活上想分享的事情也欢迎告诉鱼娃我。那今天节目大概到这边就是一个尾声啦，希望大家都可以过完一个快乐的中秋连假，明天就是要回到学校去开始上课啦，大家记得睡觉前要把东西收好收收心啦，好不好？那鱼娃希尔特我们下礼拜再见咯，如果任何想说的话都可以跟我说。那最后您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杨丞琳的想幸福的人，鱼娃希尔特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生活的丛林，坚强的游戏。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夜深了，想要有一段时刻沉淀自己的心情吗？坚持梦想的路上感到迷茫或孤独。